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大匪看天下，本身咧今日应该系出呢个一个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嘅，咁因为要做台务啲嘢，咁啊调一调啦，今日同听日啲录音调一调啦，咁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咗，急就章，好多嘅配件，亦都好多嘅笑话不停咁出嚟，大家可以网上 search 一下或者睇新闻啊，系咪咁方便？系咪咁方便？见仁见智。咁但係呢件事亦都睇到林鄭月娥喺我做節目呢一年裏面不停咁講香港只有林鄭月娥，亦都得以證實。點解呢？由佢當選嗰日我就講過，所有嘅嘢都會圍住林鄭開始重新嚟，冇中環冇西環，只有林鄭月娥。咁你啲话，哎呀，你呢啲咪死人地盘佬，冇知识，我都话啦，我其实好简单嘅啫，冇知识唔紧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语言嘅，亦都有一个逻辑嘅，吓，点解佢系咁样？点解唔系咁样？一定每一个人做任何嘢都有目的，目的性。咁你呢次就睇到噶啦，我成日都话中联办，包括梁振英想翻盘，吓，想办法去。令到個權力中心變翻去，因為權力已經曾經喺中聯辦手上。梁振英嘅時候，當權力喺佢嘅時候，佢就唔會放俾你咁輕易。但係林鄭真係唔使你嚟，佢係可以直接翻北京見到習近平嘅人。有啲人話林鄭呢次啊用10000億去買啊中央，因為中央爭錢。我唔係咁睇，因為從來都係。而呢一次林鄭。同習近平並肩而行，有講有笑。其實佢同習近平有冇有講有笑，我哋唔知道。佢哋講乜嘢都冇所謂，因為佢可能講一二三四五六七嘅啫。跟住習近平話係啊，七五四三六二一，佢可能講呢啲喎，其實冇嘢講過。但係佢哋兩個並排嘅信息就話咗俾後邊跟住尾嘅董建華、中聯辦。你哋嗰啲所謂嘅舊嘅建制派給梁振英聽，你哋收檔㗎啦，唔好搞佢。而所有嘅嘢已經擺在眼前，所以佢一做完之後，習近平就落深圳，去清遠落深圳，跟住林鄭即時飛上北京，同北京市長、市委書記開會。啊、將北京釋放了一個訊息出來，就是北京跟深圳跟香港這個大灣區連成一線，是不是很多的地方都是，因為香港真的要變回個殼，不是個神粹，神粹沒有了，當共產黨下來那天我們已經變了，有習近平香港都不會變回一個以前的香港，是從來都不會的，但是个壳都要做，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很需要香港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有些人说，哎，你送一万亿个，一万亿不是什么钱来的。对于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它的财赤和各样东西这么厉害的时候，而是它需要你的正常运作，令到你们的人，尤其外资可以过来香港投资，金融市场，令到他们很多的国有和民营企业有一个出口，有一个窗口可以做得到。这个才是香港的公用，而不是你的财政储备有多少。有些人骂我说，你当然是既得利益者啦，起人工岛，起田大屿山，你凭什么赌钱落海？你讲这些没意思，他不用赌钱落海的，整一个未来基金，你们现在立法会全部都是他的人，你们的所谓泛民，即使李卓人选到入去，你都阻挡不到他，跟着他通过很简单，将香港所有的外汇储备交给广东省，用一个未来基金的形式，方式给了广东省投资就可以了。因为澳门已经是这样了，澳门将他几千亿的外汇储备给了这个广州广东省跟他做投资，不闻不问。为什么香港不行？香港特别一点，而家填海仲有惠，即系有啲利益惠到，同埋令到香港十几年后有土地，亦都多咗一啲林郑同其他建制派讨价还价嘅力量。其实我觉得佢相当流嘅，明明一千公顷变1700公顷，但系作大啲，你啲所谓侯志强、恒基、李兆基先生最多农地那些，你们就跪低的了。因为我一世我都不开发那些地，你那些等于零价值。你一定要有人，有句说话我上次做节目都讲，能战才能和。我虽然讲错了说他民望大升，但我相信到最后尾都会向前行。而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是你们这些人去夹他 FCC 这件事和港独，其实就应该 download 了下来了。不是，对不起，是讲错英文，因为英文不好，已经降了温，但是你梁振英港独之父是都要炒出来讲，令到 FCC 这件事难看，那林郑焗住要做，所以民族党就用社团条例取代他。但是林郑已经做了，释放了再一个信息，就是我给旅游签证马海，令到他七日签证，因为他本身已经不在香港做事，而不给三个月签证给他，即是他讲得到，即是有个理由讲得到。第二就是他已经讲了 FCC 外国记者会一定会续租，话俾你啲人听，我哋香港系一个开放性嘅国际城市。自此之后，梁振英就粒声都冇啦，所有嘅你留意下，即时粒声都冇。呢、这个就系梁振英。再加上仲有一个信号好明确嘅，寻日王希哲竟然从来都嚟唔到香港嘅人，民运人士。他一世人坐了三次监，今年70岁，1968年、1977年、1981年坐了三次监，六四他都有份，直到1996年再判他坐监的时候，他就流亡在美国。自此之后20年过外，都冇办法再嚟香港。但你寻日竟然可以入到境，入到香港境，点解啊？喂，而家咁高压嘅时候，咁威权政治，习近平当道嘅时候，呢啲人可以入到嚟香港，而冇后台，明唔明啊？即系点解啊？当年有一个叫做北非特，系咪啊？李陆系通缉犯，佢要嚟大陆，嚟深圳，因为有北非特嘅撑腰，佢就系入古比亚迪的时候的功臣， 所以竟然即是我们共产党视而不见给他入，之后哪个可以来到，话不给你来就个别事件，但是王希哲入到来就即是释放了一个讯息出去，现在香港会变成了个壳了，神水没了，变成了回归了之后一个正常的香港城市、国际城市，在每一方面都是。而港珠澳大桥开通了，行车比较少啲又好，疏落啲又好，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有些时间大家俾心机睇下啦，因为我相信，即系唔系因为我做港珠澳车牌或者我做大陆车牌，而是有些人，好似上次我讲话大湾区必然成功，虽然冇乜收视，因为好多人唔中意听我讲呢啲啊，即系话我拆共产党鞋。乜乜乜乜都可以讲，但系我只不过话讲我相信同埋我嘅事实俾大家听。而家习近平需要香港，而呢十几年里边，除咗高铁之外，其实你唔好睇少条高铁，高铁大白象系一定噶，钱系烧咗，但系呢个象征意义。但是港珠澳大桥这个大湾区是真真正正的，因为那个策略很简单的，其实是一样东西，明日大屿收地难收，其实唐福收七七八八的，我知道的。所以每一年呢他吃盘菜宴正月十五的时候呢就爆晒棚，两三百位都充满晒，找明星，即香港的明星仔来唱歌都有。我都有参加过两年。收地差七八八噶啦，咁点解咧？因为货柜码头可以搬，唔一定话佢起屋啊，而系货柜码头以前玫瑰园嘅时候话起九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货柜码头啊，起个大屿山。我相信因为港珠澳大桥嘅流量，大屿山都会变成咗一个货运中心，所以马云。亦都喺超级一号同埋亚洲一号隔篱起另外一个货运中心，投资百几亿，系早四个月前已经拍过板嘅。呢个先至系即系中国共产党对大湾区嘅布置嚟嘅，人流、物流、钱嘅流通都系因为咁样，未来都系咁样。你话俾我听，中美贸易战好大影响，我相信系最大嘅影响系我坚持我嘅，即系半年前讲嘅嘢。最大问题就系失业，大陆就最惊失业。如果有一千几百万人喺城市失业，佢系受唔到呢个压力嘅，所以不停咁刺激内需。而第三只脚就系楼市，所以你哋啲人真系唔好忙。楼市回调，因为很多的地产商害怕，因为他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不给买楼卖楼，不给买楼卖楼就将全财富就积聚在楼市，变成释放不到，就保住楼价不跌。那很多人在建楼的时候，他资金就顶不顺，因为卖不去，但是因为没有买卖就变成没有升跌，这个才是事实来的。我们下一节回来我先再讲这个经济层面的，下次回来。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